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就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侵略性质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进行无法无天的特殊作战训练，造成朝鲜半岛出现严重战争状况一事，3月30号为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举行了形势通报会。会上，外务省副相申洪哲通报朝鲜半岛的当前形势后，表明了我国的有关原则立场。他列举资料揭露说，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全部投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兵力和各种核战略资产，举行侵略性质的联合军事演习，并疯狂地进行一场把重点放在消除主权国家首脑部的斩首作战和消除我国核与火箭基地的先发制人打击作战的特殊作战训练。他指出，针对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无法无天的特殊作战训练，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发出警告，但是美国对此横加指责，力图辩护自己的联合军事演习，并表示谴责美国厚颜无耻的行径。既然美国宣布要实施特殊作战来消除我国最高首脑部和我国主要战略基地，那么我国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来予以应对，这是形势应有自卫权的，是极为理所当然的。申洪哲强调，由于美国冒险的军事行为，战争乌云笼罩着朝鲜半岛，当前局势清楚地说明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那么其责任将由美国全部承担，因为他们不断强化对朝敌视政策，甚至投入庞大的核战略资产和特种作战手段，发起了挑衅。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对朝鲜半岛的当前严重局势深表忧虑后说，对当前局势的本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立场有了正确的认识。